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家的意义，尤其是家的精神价值。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各位春节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是大年初一，我们呢在春节长假当中为大家精心制作了品读经典年味书香的系列节目，让我们在经典当中寻找家的味道。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要为大家品读的是咱们北京高考语文卷当中必考的一部经典篇目，那就是《红楼梦》。我们接下来呢要选取的这个角度啊，将是从中国的传统节日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解读《红楼梦》，精彩究竟有哪些，让我们继续来收听。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家和团聚，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每天7点到8点，17点30分到18点30分，教育面对面春节特别节目，品读经典，年味书香。我们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在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篇目中寻找家的味道，和您一起走进不同年代的中国大家庭，聆听跌宕起伏的人间故事，体悟人世之间的冷暖情谊。 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毅老师。我们都说这《红楼梦》呢是鸿篇巨著， 盛大的红楼呢是不是我们选好一个切入点更容易能够串联全篇的声音老师？ 是这样的，不同的人看到红楼呢，应该说它有不同的世界，无论是从大处着眼，比如说我们说到政治的问题啊，经济的状况啊，还有那种传统礼教的束缚约束等等这样的问题，还是呢我们就从小处着手，我们谈一谈红楼当中的器物，还有女孩子特别感兴趣的服饰以及呢民俗风俗，还有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特别感兴趣的饮食啊等等。那我想这些呢红楼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也有道不尽的精彩。 今天呢是大年初一，所以呢咱们肯定要说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 浓墨重彩写到这个过年，申毅老师在整部《红楼梦》当中究竟是有几次啊？ 如果是这种大事的渲染过年，应该说呢红楼也注意前后的结构的完整，一前一后应该说有两次， 啊，当然其他的提及的还是有很多的，是吧？那么第一次呢，应该是从17和18回开始。咱们再往前说，是17、18回之前的那一年啊，贾政过生日。过生日那一天呢，突然之间大家正在快快乐乐的庆祝呢，就说宫里来传信儿了，非常的紧张，来了一个太监传口谕让贾政呢进宫。啊，那么大家非常紧张，说这个出什么事儿了呀，也不说。结果慢慢传出消息，说大小姐就是元春。元春大家就觉得她福气特别大，因为她是正月初一生的，所以起名叫元春嘛。说这个元春呢封了贵妃，而且带来的消息就可以省亲了啊，一般嫁出去肯定回不来了，进宫。结果因为是贵妃有特权呀，可以回来，所以这个盖了一年的这个大观园，就是专门啊，它这应该叫省亲别墅了，为元春回来建的这么一个园子。而第二年元春回来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正月十五，哎，就元宵节是最大的这么一个团圆节嘛，哎，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一个年描写的就特别的丰富啊。那么整个元月的，既有之前元妃省亲，这肯定他的奢华和热闹不必说了啊，我们也提到过。然后呢，后面呢还有比如说他们的怎么样的赏花灯啊，那么整个元月的快乐就在元春省亲走了之后，还不断的会提到他们的聚会啊，他们在一起哪怕是掷骰子玩啊，还有呢包括他们做这种春灯哑谜，都是在过年，让我们觉得好像他们整个的这一个月啊都是那种过年的气氛的。 也就是他们这个春节这个节日啊，前后得过了得有一个月的时间， 得一个月。所以咱们现在来看春节，我们说长假长假，好像春节的这个假也是最长和过得最隆重的嘛。 是，我看这个李嬷嬷和这个袭人闹的时候，凤姐说呢，说这个大节下礼，而这个凤姐讽刺赵姨娘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对，你看的特别细了啊。实际上就是李嬷嬷呢她看不上袭人啊，她觉得这个宝玉长大了哈、那本来是她可以依赖的，因为她自己老说我奶大的孩子她有这样的功劳，但是长大了以后呢，宝玉根本就不喜欢这些老太太啊，那这个她会觉得宝玉找茬老跟她啊这个生分啊对袭人好，所以呢袭人呢正好过节的时候，因为过节嘛，所以可以回家看一看，她不是家生的奴才，就是一家子都是奴才，她只是买来的一个女孩子，那她回家这么一折腾呢，等她回来之后就生病了，躺在床上没有看见李嬷嬷来啊，结果李嬷嬷就骂她啊，骂得很厉害啊，这个黛玉啊宝钗啊都去劝，也劝不好这老太太，只有凤姐会说话。凤姐说大节下的啊，老太太都这个要快乐呢啊，你像这个平常你还维护老太太的，你肯定不能带着头的闹，是吧？那么同时呢，贾环和宝钗的丫鬟叫莺儿，他们掷骰子，贾环掷输了，贾环呢耍赖啊，莺儿就说你人宝玉赢了还把钱赏我们的，然后这个贾环就不干了，因为这个孩子心里头他总有一种自卑感，说你们都觉得宝玉好，你们就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啊。然后呢赵姨娘呢也讽刺贾环，说你又去啊攀高枝去了，你让人说了你活该。赵姨娘是贾环的亲妈妈，但是赵姨娘呢也看不上她儿子。这个时候啊，这个王熙凤就在窗户外面说，大节下的你说这些干嘛，你跟一个小孩子说这些干嘛啊。虽然这是红楼当中不起眼的情节，但是背后呢我们看到不管是李嬷嬷呀啊，还有赵姨娘啊，或者是王熙凤啊，他们的人物形象可能三言两语就体现出来。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里也看到了啊，就是说这一个月来不论他们做什么，大家都会说大过节的干嘛，大过节的干嘛，这也是他们心里的一种祭奠和忌讳吧，是吧？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节日怎么吃啊，怎么玩啊，我觉得第二次描写这个过春节好像更隆重一点啊。第一次呢，我更愿意把视角放到他们最后制的这个灯谜上来。 灯谜、 他们制灯谜，这个灯谜呢有可能是正月十五，但是这个应该是元妃已经回宫了，因为灯谜也是他们日常的一个活动啊，元妃回宫之后从宫里做了一个灯谜送出来啊。那我给你说几个灯谜看看啊。一个呢，这个是贾母出的，叫猴子身轻战树梢，打的是一个水果。 水果啊，我们看这个书当中都知道荔枝。 对， 嗯 啊，贾母呢，当然了，贾政得假装猜不着啊，得让他妈妈高兴，瞎猜了半天，罚了好多的礼物，最后说到了这个荔枝啊。但是我们也会感觉到，谁立在这个枝头，说猴子身轻，说白了，这个也是攀到高枝之上。啊，所以说贾母说完了这个，其实贾母很多人在提到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当这棵大树倒了呢，这个枝也就立不了了。贾母说到这个，应该说这个灯谜其实已经有一种不祥的寓意了。 嗯 啊，我们再换一个，叫身字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 嗯， 这是一个用的东西。 用的东西啊，砚台。 砚台，这是没问题，这肯定是你看书啊做了功夫了，是吧？哎，那么这个是谁出的呢？那我们想到了说，这个人应该是特别端端正正，特别正经啊，然后呢不爱说话。那么显然这应该是红楼当中的二老爷啊，也就是贾宝玉的父亲贾政。有人说贾政的寓意是什么？假正经啊，所以他不爱说话。一说话就骂人啊，然后满嘴的这样的仁义道德仕途经济，这也是宝玉和他哎始终呢哎就觉得不能亲近起来的一个原因啊。我们来看一看宝玉做的这个他的这个灯谜，叫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树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 这个就是我们春节当中放的炮仗嘛， 哎，把那个妖魔，因为放炮仗就是驱散那个这种邪气嘛，哎，而且呢一下就散了啊。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呢，会感觉到宝玉本来是爱热闹的，但是他做了这么一个灯谜，却说到炮仗，炮仗虽然热闹，但热闹完了之后是会散掉的， 嗯， 啊，所以这个寓意应该说也不好。贾政呢是看宝玉他们姊妹几个啊做的这些灯谜，但看来看去，贾政心里头啊就涌现出一种不痛快、不舒服。为什么呢？比如说他看到的啊，咱们不一一猜了，但是呢，比如说迎春的这个说的是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阴和阵日纷纷乱，就是噼噼啪啪，哎，只为阴阳数不同，哎，这么一听很明显，哎， 算盘， 哎，算盘嘛，哎，那么迎春是什么？仔细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的爸爸把他学给了孙少祖，孙少祖因为这个假设觉得家道已经开始不行了，孙少祖家是有钱的，而且未来可能有发展啊。据孙少祖所说呢，是假设借了他。哇，就朝他借了5000两银子，还不上了，把迎春送去抵债了，啊，这个真假我们不必分辨，但是至少他也是迎春，他的婚姻是这种政治交易的一个牺牲品。所以说呢，金龟花柳枝，一载赴黄粱，就是你算吧，算来算去自己算输了啊。那么这个包括我们说到探春的就提到了清明，说阶下儿童仰面时，儿童都抬着头。清明装点最堪宜，这个东西在清明节是最合适的。游丝一段魂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一听这是什么呢？风筝， 嗯， 是吧？那么因这个探春最后是远嫁的啊，然后惜春做的呢是佛灯啊，提到了一种寂寞。那么惜春最后应该是出家了。啊，然后包括最后贾政心里特别难受啊，都是大过节的，大家怎么都做这样的呀？最后看的是宝钗做的， 嗯， 宝钗呢，嗯，平常都比较平和啊，那么这个说话呢也比较柔和，但是宝钗做的那一首就是在讲到的是那种灯香，就是烧着烧着晚上的寂寞，烧着烧着就没了。那么宝钗最后独守空房，金簪雪里埋，所以这个贾政心里特别难过啊。那么这一段是红楼最开始的过年，他已经点出了节日的悲因，也就是最后一定是最后大家哎都走向一个伤感的结局， 先埋下这条暗线。 对，哎，所以讲红楼的这个结构有一句话叫草蛇灰线啊，这块埋下了，那么总有一天它会出来啊。这个就是大家这个大家的文笔是吧，哎，他创作时候的他的那个意蕴意思的所在。 这是第一次这个描写这个过年， 嗯 啊，第二次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就会 更彰显出整个这个家族这种大的排场啊。 因为第一次的这个重心是放到了元妃省亲上，所以没有特别详细的描写这个过年。那么第二次过年呢，就要正式的多了。 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份礼单啊，红饼帖上写着：门下庄头屋尽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这上面是这么写。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鲜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加腊猪20个，野羊20个，青羊20个，加汤羊20个，加风羊20个，鲟黄鱼2个，各色杂鱼200斤，活鸡鸭鹅各200只，银霜炭上等选用1000斤，中等2000斤，柴炭30000斤，玉田腌制米2担，外门下孝敬哥姐玩意，活鹿2对，活白兔4对，黑兔4对，活锦鸡2对，西洋鸭2对，连吃的再玩的都有了。 对，而且就是张生真是特别辛苦，你把这个礼单念下来，但是实际上念的还不全，是吧？哎，我们节选了一部分，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的，我们在省略号里头，我们说不读了啊。那么这个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庄户人的朴实，就是他一个劲儿的请安请安，他也不会说什么过年话吉祥话，但是他把他所知道所有的话，就跟我们过年群发短信一样啊，哗哗全写上了啊。然后呢？这一份礼单就是我们节选了一小部分，我们都觉得我们念都念得挺吃力，他准备以及他带着要走一个月才能来到这里送这个礼得多艰难。但是贾珍听了之后，贾珍怎么样呢？皱着眉头说：今年怎么少了这么多呀？啊，就是他相当的不满意。 这还少？ 哎，对，他觉得少了好多。哎，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元妃省亲的时候，连元妃看到贾府的生活，元妃不断的感慨的一句话就是：太过奢华了，太过奢华了。所以呼啦啦大厦将倾啊，哎，我们看到他内在的已经是腐朽腐蚀的够呛了。哎，这些子孙们啊，就不断的这种享乐啊。那么到了这个隆重的祭祖仪式啊，反而呢我们说，哎呀，那他得极尽怎样的这样的文笔和能事去夸张和渲染，反而呢他找了一个很巧的一个视角啊。什么样的视角呢？他们有一个客人叫薛宝琴啊，这个薛宝琴是薛宝钗的堂妹，她跟贾府应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啊。薛宝钗都是等于是外三路的这样的亲戚了啊，那更何况薛宝琴了。但是呢，薛宝琴既然来了，哎，小孩来串亲戚，那他得看热闹。那么他在看热闹的时候，他会看到，比如说细细的留神打量着宗祠啊，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贾氏宗祠4个字，旁书衍圣公孔祭宗书，两旁一幅长匾啊，特别详细的在讲他看到了哪些对联啊。这一看呢，就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小姐，她是识字儿的。你要是薛蟠，他一定会看到这么长的祭品，这么大的东西，是吧？哎，这是薛蟠的语言。那么薛宝琴就不一样。包括你说他有哪些神主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祖宗有哪些？这个牌位上写着什么呢？结果呢，哎，这就是曹雪芹荡开一笔写得很虚。他说里面香烛辉煌啊，锦帐秀木。虽列着神主，却看不真切。宝琴的视野他是看不真切的，因为咱们说了他是一个太外边的这个小孩，是吧？所以他一定是在后边站着，他看不真切。所以你看曹雪芹细到他能想到这人物站在哪里，站在哪里他能看到什么样的这个景象。 对，而且祭祖的时候呢，这个贾府的人啊一一列排出现，而且是忙而不乱。 是的， 我们来看看贾府人分照木牌般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宗献帛，宝玉捧香，贾昌、贾玲展拜毯，守坟池，青衣乐奏，三献爵，拜幸毕，坟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 特别的庄严和庄重。 每一道菜制 传至仪门，假姓假址等便接了，按次传至街上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内。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妻子，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宫桌前，方传于王夫人，王夫人传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 嗯，让我们觉得特别复杂。咱们念了这么半天，他传的是什么呢？一道菜，就是这么一道祭品，要过多少人的手？为什么？我们都表示对祖宗的这种尊敬和敬意。真正能亲手捧到祖宗的这个供桌上，这个祭桌上的啊，只有这个家族最长辈分的贾母啊。但是要从小辈儿一个传上来，是吧？哎，经我们的手来。对祖先有一种敬畏，是吧？那么所以从这里头，我觉得虽然礼节很繁复，但是背后呢带有的这种敬中追远的心思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 那么在这个春节当中啊，场面非常的宏大，其实当中的礼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在这些礼数当中啊，我看到这个敬酒也挺有意思的啊。它是这么描写的，小厮们忙将一把新暖银壶捧在贾琏手内，随了贾珍趋至里面。贾珍先至李婶席上，躬身取下杯来，回身贾琏忙斟了一盏，然后便至薛姨妈席上也斟了。于是除邢王二夫人满席都离了席，俱垂手旁视。贾珍等至贾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贾珍再先捧杯，贾琏在后捧壶，虽只二人奉酒，那贾环弟兄等却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随着他二人进来，见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了。 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从中呢能够看到什么啊？我前两天看一篇文章还在说教孩子教什么，哎，你看红楼看什么？看他的礼节啊，这个应该不是一种繁文缛节，因为过年了，你肯定先要对长辈表示你的敬意尊重，是吧？所以呢要有敬酒，敬酒谁来敬啊？就跟我们在宴席之上，那是不是也是主要的还主人先提一杯啊，或者等等，是吧？也要有相应的这样的仪式。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不先敬贾母，先要敬这个李婶啊，然后呢要敬薛姨妈，因为这两个人是客人，客为尊啊。我们宴会之上主位也往往请这个主要的客人坐在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啊。那同时呢，为什么在他们敬酒的时候，除了邢王二夫人满座都离了席，要垂手旁视呢？因为啊，从辈分讲啊，邢夫人和王夫人是这个贾珍和贾琏他们两个的长辈，所以他们不用起来。就像宝玉，比如说宝玉啊，平常大家看着这个嬉皮笑脸特别爱玩的一个小孩啊，但是他到贾政的房中，他一进门除了迎春以外啊，探春啊、贾环啊、贾惜春啊都要站起来。为什么？见到比我大的人我要起立，这是起码的一个礼貌，是吧？哎，尊长的这个礼貌。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贾环啊，在这个贾琏和贾珍两个人都跪下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弟兄啊也就一溜的都挨着他们俩跪下。宝玉呢本身是贾母最疼爱的一个孙子，所以他在贾母身边啊这个很受宠啊，本来在一起欢欢喜喜的在吃饭啊、喝酒啊等等，结果他一看别人跪下了，他也赶紧跪下了啊。史湘云都笑话他说，你忙着跪什么呀？但宝玉摆手就不让他说话，意思什么？按礼节我该跪。所以不管多受宠也要有这样的礼，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应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那其实呢，后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在这个节日当中看到一些，比如说啊，让这个虽然大家越待越紧密了，这个贾母说咱们别坐圆桌了，咱们一个大条案坐下来吧，但是要让男子都走了，都回去了啊，只有贾蓉留下，说只有这么一对夫妻团圆，团圆的不容易。再有呢，王熙凤好不容易讲了一个笑话，结果王熙凤讲的是什么？哎，这个笼子去点炮仗，他看听不见炮仗响，但是他说怎么散了呀？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聊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一。金鸡报晓，神犬驱邪，银羊辞岁千家乐，金狗迎春喜事多。在这辞旧岁迎新春的喜庆时刻，黄燕代表城市文化范儿的全体编播人员，恭祝各位朋友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给您拜年喽。在这儿呢，也要给您提示一下，今天啊，五环路以内不但机动车不限行，而且呢，春节假期期间，北京市域内所有的收费公路对于7座及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是免收通行费的。免费通行的时间是2月15号到2月21号，也就是除夕的0点到初6的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北京有很多闻名世界的名胜古迹，相比之下，名气并不占优势的西山却是很多老北京人钟情之地。作为北京3个文化带之一，西山文化带包含了哪些历史古迹，又承载了怎样传奇的人物和故事呢？如今我们又该如何传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今天我们跟您一起来点亮西山文化带的历史时光。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西山文化带的文化之魂。来介绍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的副所长王建伟。王所长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海淀区史志办研究室的主任张超，张主任好。 哎，大家好。 其实相比于这个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文化带呢，可能以前提的不是特别的多哈。二位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西山文化带是从哪里起到哪里为止？哪一块地方算是这个西山文化带里头的呢？其实不只是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北京西山这一片哈。 对， 既然是文化带，它其实是有这个一个脉络在这里的。嗯， 一般我们讲文化带主要是指具有相似地理单元的这样一种文化区域，或者说文化类型、文化模式。我们通常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西山文化带呢，北面比较一致的看法，北面从昌平区的南口开始，一直延伸到这个南部的这个房山区的拒马河谷地。它的西部呢与河北省交界，东部呢就面临北京的这样一种小平原。行政区域其实它跨越了六个区域，有昌平、海淀、石景山、丰台、门头沟，还有房山。总面积我们现在统计是大概有近3000平方公里，占这个北京城市面积的大概1/6， 是这样的一个面积，是吧？ 对对。 那这里都包括了哪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名胜古迹呢？张主任， 西山文化带啊，其实现在新总规里提的，其实它的一个更准确一些的名称是叫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像具体到西山呢，它的这个文化类型各方面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这个蔡书记提到的这个四个文化，包括这个古都文化、精卫文化、红色文化和创新文化，在这个西山文化带中都有体现。包括我们从传统的文化分类上，园林、寺庙、山水文化、陵寝文化，陵寝文化就包括这个海淀金山的景泰陵，还有一些名人墓葬，包括古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像这个房山的这个周口店的北京人猿人，还有这个近代的教育，包括像在海淀这个西山有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中华大学，还有这个香山慈幼院，它应该是这个近代教育的这个新式教育的这个起源和发源，文化的类型还是很丰富，内涵还是很多元的。 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西山文化带呢，刚才也说到了北起昌平的南口关沟，是吧？南到房山拒马河谷地，西到北京市边界，东是北京的这个小平原，这里90公里长，60公里宽，总面积有3000多平方公里，也是占到了全市总面积的17%。而且最有名的其实它一些景点，应该说是海淀的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景区，是吧？还有这个涉及了昌平、海淀、石景山、丰台、门头沟和房山这六个区。 其实说到西山，它有一个狭义的概念，还有一个广义的概念，我们还有小西山的概念。像小西山主要是就是在海淀区了，就比如说我们海淀像香山、这个玉泉山和万寿山，它都是小西山。其实这个小西山主要是在海淀，然后大西山是刚刚王所长讲的，是横跨这六个区。 那么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草案中也提出了对西山文化带建设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里头有一些什么新的内容吗？ 其实最新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永定河文化纳入到西山文化带里之来。新的总规当中对这有一个很具体的表述，他说依托三山五园地区、八大处地区、永定河沿岸、大房山地区等历史文化资源密集地区，加强琉璃河大遗址的保护，修复永定河的这个生态功能，恢复重要的文化景观，整理商道、乡道、铁路等历史古道，形成文化线路。如果说以前我们讲的三大文化带，长城、西山、运河，它是从东面、北面、西面给北京画了一个圈的话，那么这次我们这个新总规当中把永定河纳入进来，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个圈给画圆了。 把永定河画进了这个西山文化带里头哈。这个西山它被称为是北京的历史之根、文化之魂。那么这个西山它和北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西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西山和永定河被有的学者称为是这个父亲山和母亲河，其实它和北京城的这个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为什么北京城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这个建都史呢？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呢，大的这个山水形胜非常好。它主要就依托于这个大西山和这个永定河。我们说是北京城是建在北京湾下面，北京湾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西边的这个太行山山脉和北部的这个燕山山脉在它们交汇的地方，在昌平的南口，大体上在这个地方交汇，然后呈这个西北高东南低，然后在这个地方属于能挡住西北风，就属于它等于有这样一个低洼的平原，然后有山水的依托，应该说有了大西山，然后有了永定河，才有了北京城。 所以说它是北京的历史之根哈。 对，是父亲山母亲河。 历史之根，那么文化之魂呢？这怎么理解呢？ 文化是这个民族的血脉，其实就是说北京有古都文化。其实北京文化的这个鼎盛时期还是说从它建都以后，现在北京内城是60多平方公里，它的这个整个以故宫中轴线为代表，像西山呢就是三山五园，它的整体保护范围呢大约也是60多平方公里，所以说呢三山五园是北京建都以后和紫禁城和这个中轴线其实基本上是属于并驾齐驱的，是属于这个文化聚集地。 所以说它是咱们的这个文化之魂哈。 就是西山它之所以说北京的根脉所系文化之魂，它为这个北京啊提供了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城市生长的一个最初的孕育点。我们说呢，其实西山呢是见证了北京地区最早的文明的一个曙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周口店，从我们周口店源一指北京人这样一种概念，北京人的出现，包括后来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城市建筑的一个材料木材啊，石材啊，包括这个城市居民的一个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燃料，都是由西山最初提供的。 西山文化带，拱卫京城的文明之根。香山公园位于北京西郊，地势险峻，苍翠连绵，占地188公顷，是一座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古时香山曾是杏花山，每年春季杏花开放，清香四溢。明代王恒记载，杏树可十万株，此香山之第一胜处也。可见香山美景，秀色可餐。香山最高峰顶有一块巨大的乳峰石，晨昏之际云雾缭绕，远远望去犹如炉中香烟袅袅上升，故名香炉峰。因为它地势陡峭，俗称鬼见愁。香炉峰里建有三个很有特色的亭子，其中紫烟亭是因晨曦之际薄雾淡淡如紫色云雾时隐时现，颇有日照香炉生紫烟之意。 刚才呢，二位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西山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运河文化带三个文化带是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大文化带哈。刚才说了，环绕着北京城这座文化的核心区域。那么西山文化带呢，应该说它包含的这个文化的内涵也非常的多，里头呢是有几种比较重要的文化类型。我知道这个王建伟王所长对此是颇有研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西山这文化带它的类型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它这个文化底蕴呢也是非常丰厚的。而且各个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它也是彼此交叉的。我们刚才谈到它第一个就是远古文明，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周口店啊，因为这个是由1929年中外古生物家在这个西南这个周口店这个位置发现了这个古人类牙齿啊、骨骼以及完整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的这个生活、狩猎以及用火的遗迹。我们当时把它命名为北京人嘛，但是这个头盖骨后来丢了，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洞还在呢， 对， 现在修好了还可以看的。 对，这都后来 早期人类活动遗迹。 对，但是这个头盖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应该是复制品。那么第二种比较重要的文化类型就是寺庙。我们听众朋友都会比较熟悉啊，因为这个寺庙它是从西晋开始，寺庙的宗教功能开始萌芽。那么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潭柘寺。潭柘寺呢是最早建于这个西晋的，距今呢也有大概1700-1800年的这个历史。潭柘寺呢是佛教传入北京地区修建后最早的一座寺庙。那么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民谚就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这样一种说法，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个房山这个云居寺啊，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云居寺的价值可能不是特别的。 我们专门做节目说过， 说过 知道他们这个石刻的哈。 对，云居寺最重要的这个特点就是它这个经书石经，它是从隋唐时期开始刻，由当时的这个高僧净婉啊，他是为了维护这个佛教的正法，继承了他老师的一个遗愿呢，开始刻石造经。那么这个过程前后，他的弟子前后持续了1000多年，这可能在人类的这个文化史上，这也是一个奇迹了。 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对，因为当时这个尤其在抗战时期1940几年的时候，日军对这个地方是进行了轰炸，这个寺庙的主体建筑基本上当时全部炸毁了，但是这个石经保存在地下，那么免受 战火的纷扰。 那么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石经，那么它也被誉为北京的敦煌。此外呢，我们的宗教包括大觉寺、龙泉寺、七隐寺，但是有些已经不存在了。 大觉寺、龙泉寺现在这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对，包括利用的也还不错啊。 是，这是寺庙文化。 寺庙文化。那么到了明代以来，其实就私家园林开始兴起。那么到清代最顶峰的就是皇家园林。 三山五园其实主要的大部分是这个皇家园林哈。 三山五园都是皇家园林。主要是为这个皇家服务的。然后皇家在这地方居住生活，然后在这处理政务。 所以说刚才您说到了西山这个文化带包含的一个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很有这个历史感的，还有寺庙文化以及皇家园林的这个文化哈。现在应该说这个 皇家园林文化呢，可能是现在大家更多更熟悉的哈，因为离我们也比较近，这三山五园还算是随着这个北京城的扩大吧，这不算是离我们太远了哈，周口店毕竟还稍微远点。网友你是春风说了，西山真的很美，怪不得原来皇帝都爱在这儿建行宫。其实如果查资料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从辽金以来，西山就深得历代帝王的喜爱，也是逐渐成为了封建王朝的这个离宫别院的聚集区，是吧？那也想问一下啊，张主任，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受到皇帝的青睐呢？ 中国这个皇家园林啊，是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西山地区是聚集的非常多。 嗯， 中国皇家园林历史非常悠久，只要是皇帝基本上都是在京城附近建这个皇家园林，它有这样一个传统。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从辽金元一直到清明代，在这个西山开发的并不是特别多。我们会发现这些少数民族王朝，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在北京建立的这个都城。 嗯， 这和他们少数民族的这样一种这个生活习惯有关。 哦， 他们有的是游牧民族，有的是渔猎民族，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和我们这个农耕民族他会有一些这个区别。 嗯， 他会这个逐水草而居，就喜欢这种天人合一的这样一种环境， 有山有水， 有山有水。刚才我们又讲到了北京海淀的这个大西山，然后北京的大西山有山水的形胜。如果说再具体到这个小环境呢，像海淀，我们说海淀，海淀这两个字，就是它既有小西山，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同时这个海淀这个地区呢，它又不乏水源，所以说有山有水，风景非常好，类似于有这种江南的感觉。然后同时和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生活习惯和他们的一些这个风俗还都挺契合的，所以说呢，主体上就是这个在北京的建都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当然包括清朝，他后来呢也是在元朝和清朝也建立了大一统的这种国家的王朝。 嗯， 但就是说主体还是少数民族在这个地方开发的这个皇家园林。 嗯， 而且规模都非常非常大。 您刚才说到这个海淀这个名字的得来，这个海淀，古代海淀镇它就是一片浅湖区哈，所以大家就叫它海淀。那个时候在湖边逐渐形成了这种居民聚集在这周围住，所以叫这儿海淀哈。最早的那个淀实际上是应该那个高山草甸那个淀是吧？ 对，关于我们海淀呢，其实有好几种写法。 嗯， 最后形成的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沉淀的淀。 沉淀。 但是早先呢，还有这个，就像您说的这个 草沉甸甸的那个。 啊、对对对，早先还有这个草甸、 嗯， 还有什么这个商店的这个淀、 啊， 也海淀也用过。 嗯。 但就是说，其实这个海淀这两个字，还是因为和水有关系。 嗯。 啊，就比如说我们海淀，尤其是现在在中关村地区，当时湖泊还是比较密布的。 嗯。 有古地名，现在我们在这个街上还能看到指示牌显示丹陵片。都是当时的这个古地名，都是有水的。 京杭大运河不是还从这个昌平过来之后就到了昆明湖这儿吗？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大运河文化带和海淀应该说也是密切相关的。 刚才我们说到查资料，从辽金以来，这西山就深得历代帝王的喜爱。那辽代是哪位皇帝过来建的行宫呢？ 辽代的时候有个辽圣宗叫耶律隆绪，他在这个玉泉山就建立了这个行宫。 嗯， 啊，应该就是说玉泉山行宫还是建立的非常早的。 嗯， 不仅是辽代，你看包括从唐代，最近这个香山公园的这个香山寺已经复建完成了。 嗯， 其实这个香山寺就从唐代就开始有， 唐代就有了。啊、 对对，就是说这个它距离都不远， 就是寺，但是你要说建行宫，就是皇上来建，可能是辽代那里起来的。 对，就说它都是有一定的前期有一定基础的，距离这个都城并不远。 那一座行宫肯定成不了气候，后来谁又慢慢的修建起来呢？ 像后来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金代的这个海陵王完颜亮，他在金山、 嗯、 后期有又叫瓮山，其实就是万寿山、 嗯、 也建立了这个行宫。包括这个金章宗，他和这个北京大西山的开发这个关系非常密切，他在北京的西山建立了这个八大水院。所谓的这个八大水院呢，其实就是八个皇家园林、啊、 哦，那时候有八大水院呢。 对对对，就八大皇家园林， 嗯， 都是以水来命名的。 嗯， 所以又有水，然后又有依托山。 八大水院现在还能看得到吗？ 现在有一些能看到。 它有这个圣水院是在这个凤凰岭哈、啊，现在叫黄埔院。 对对对， 还有香水院是在妙峰山那里，现在是法云寺那儿是吧？ 对，七王坟就是那个现在有那个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的墓在那个地方、 啊、还有金水院是在阳台山的金山寺这里。 对， 清水院是大觉寺这儿。 对， 潭水院是在双清别墅这个位置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泉水院是在玉泉山路现在的芙蓉殿，还有灵水院是在这个樱桃沟那儿，是现在叫七隐寺。 对 对, 对。 还有双水院，就是现在石景山这个双泉村里。 双泉村。对 啊， 八大水院，那个时候应该是著名的八个园子哈。 啊，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开发呢，是它属于一个比较低密度的、比较初级的开发，它和后来我们所说的这个三山五园是不可等同而语的，因为它那时候像金章宗他们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打猎， 嗯， 在这个地方狩猎。你看，我们说再回顾一下中国皇家园林的历史，从周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皇家园林了。周代他们这个皇家园林叫什么呢？叫院友，其实就是专门供皇帝打猎和祭天祭祀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就是说，这个金章宗的八大水院，尽管这个数量上比较多或者比较集中，但是它的这个开发是属于层次比较低的，建筑也比较少，活动也不是那么高密度。和后来这个三山五园，它成为这个离宫型的皇家园林，皇帝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不是一回事儿。 嗯，刚才呢，二位也说到了三山五园呢是西山文化带当中的核心哈，也是现在大家最熟悉的。那么三山五园这种比较大规模的皇家园林的建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清代建立了这个三山五园，但是三山五园它是有历史脉络的， 它不是一下就建出来这么多哈。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有金章宗的八大水院，它是有这种皇家园林在这个地方的渊源。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明清文人园林，比如我们知道的这个清华园，那个清华园不是现在的我们这个清华大学的清华园，它是在北京大学校园西边，就是畅春园的遗址，就是在明代清华园的基础上。这个明代的清华园呢，是当时这个明代时期万历皇帝的外祖父叫武清侯李伟这么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皇亲国戚，也是非常的家资雄厚，他的墓也在我们海淀，然后这个考古发掘这个也出现了很多这种金银珠宝，他又是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所以他就是不管是从权势上还是从财富上都具备建立这个大型园林的条件。与李伟的这个清华园比较相邻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明代一个大书画家，叫米万钟，然后他呢在清华园的东侧，就现在大体上在北京大学校园的这个西南部建立了这个韶园。这个韶园就是什么意思？取 勺子的勺。 对，海淀一勺，就是说取海淀的一勺水，引这个水来建立的这个一个私家园林。就是说这个李伟的这个清华园大体上是士大夫的园林，然后但是这个韶园呢它更多还是这种文人隐士园的这样一个风格。这个米万钟是非常有文化的，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明末这个四大书法家，画的也非常好，他自己建了韶园，然后又自己画了这个韶园图，他的这个字和董其昌齐名，号称这个南董北米，是非常有文化的。比如说他在他的韶园里能看到西山的风景，利用这种造园当中强调的这种借景的艺术手法，他就提到了，比如说他在他楼阁上，他就说更喜高楼明月夜，悠然把酒对西山，就是说他这个风景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把海淀的这个大环境和小环境在这里有机的结合， 所以他那个韶园已经当时是成为西郊一处小巧优雅的著名园林了。 对对对， 后来清初的时候在韶园的旧址上又重建了一个洪雅园，然后后来这个乾隆以来成为官员赴圆明园上朝途中歇息的场所，又改成了集贤院。 对， 现在在哪儿呢？现在在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了， 对对对，其实这个洪雅园包括集贤院呢，它一方面是好多这种大臣，比如说军机大臣，在这个地方值班以后，在这个地方退居在这里。 歇一下。 还有呢，就是说它是成为一个接待这个外宾的一个重要的场所，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钓鱼台、国运馆一样，它会接待好多国外的使团，比如说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的王公来进京朝拜皇帝，给皇帝祝贺新年，给皇帝来祝寿，有的时候也都安排在那个地方。就三山五园当中呢，第一座园林是叫畅春园。这畅春园呢是康熙皇帝建的，康熙皇帝呢也死在畅春园，驾崩在畅春园。康熙皇帝这人呢，他是这个少年继位，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这样一个开创之主。他呢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这个风俗，我需要有这种大型的园林，但另一方面他就比较注重节俭，所以说呢他就在李伟清华园的故址上建立了这个畅春园。清华园到清代的时候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他还中间还经过了一些传承，他的这个遗址、山水脉络甚至一些建筑还有所保留。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中国古代，特别是元代以前，北京西北一带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的优美，

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式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同志同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全体编播人员在这里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春节假期期间呢，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是2月15号，也就是除夕的0点到2月21号，也就是正月初六的24点，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接下来继续带来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三山五园犹如西山文化带上的一颗颗明珠，它们的背后有怎样的传奇历史？我们继续来点亮西山文化带的历史时光。 北京是什么？ 是威武的天安门， 是繁华的三里屯， 是壮观的长城，是文艺的798。新版北京总规划， 新版北京总 拉开城市功能重组大幕， 探寻北京文脉历史，展望20年后首都新变化。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文化带上的北京城， 感受这老北京的新蜕变。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建伟，以及海淀区史志办研究室主任张超。刚才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二位也跟我们说到了西山文化带呢，应该说它包含的这个文化的内涵也非常的多。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三山五园了哈，西山园林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这三山五园刚才前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张主任再给说一下吧，三山五园包括哪几个地方。 三山五园是这样的，三山五园呢其实就是说三个山五个园子，这个三山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海淀小西山、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这三个山上呢分别有三个园子，香山呢是香山静怡园，玉泉山呢是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呢是万寿山颐和园，颐和园的前身叫清怡园，这是三山和三个园子，然后另外呢再加上东部的畅春园和圆明园， 所以它属于有三个山加五个园子，但事实上呢其实是就是指五个地点，前面三个山和三个园子是合二为一的。 哦，所以就是五个地方实际上。 对对，这是一个狭义的这个三山五园，但事实上呢我们说的这个三山五园的这个概念呀，刚才我们为什么讲说它和北京老城的区域是大体上相当的，60多平方公里。这个三山五园呢它是一个统称，是一个泛称，并不单单是指这三个山和这五个园子，它是一系列皇家园林的这个统称。 嗯， 你比如说像我们海淀还有万寿寺，当时还有全宗庙，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多园林，像包括现在这个北大的一些园林，北大我们知道有这个寿春园，包括像刚才讲的清华的这个清华园，还有春熙苑，还有惜春园，还有朗润园，还有像承泽园、魏秀园都很多，它都是当时内务府管理的，皇帝赏赐给哪个皇子或者赏赐给哪个公主的，它是这个一系列，只不过是这五个园子是属于最大，然后用它来统称这一系列的园子。 这个三山五园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就是建的差不多呢？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说畅春园开始建的时候，它是这个清代第一座这个离宫型的这个皇家园林，它是建于康熙26年。康熙26年建成，我们知道康熙是1661年继位，那就是1687年。1687年，像圆明园呢是建于这个1707年，它是康熙46年，就是比这个畅春园晚了20年。然后后面呢，像这个玉泉山的这个静林园呢，它在康熙时期就有，甚至我们刚才讲的从金代就开始有，但是后期呢，康熙时期有了承心园，承心园呢后来就改名叫静明园。静明园呢但是见识不多，后来这个乾隆皇帝对这个静明园进行了这个景观的这个充实，有一系列的这个新宫建设，它的主要建设呢是在乾隆15年，大体上是1750年，到现在为止也260多年了。还有这个颐和园，颐和园的前身，我们都说颐和园的前身啊就是叫清漪园，它是建于乾隆14年。乾隆14年就是1749年。静漪园呢就建于乾隆11年，就基本上都是建于乾隆时期。大体上这个三山五园是建于清代这个康熙、雍正、乾隆，我们现在文物收藏会经常讲清三代，大体上就是清代中期，这一时期呢被称为这个康乾盛世时期，就是18世纪中前期。 盛极后来才出现了衰落哈。 对，这个三山五园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很轻易就能建立起来的园子，我们说圆明园经历了这个150多年的这个建设经营，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你比如说像道光时期那是非常非常衰落的时候了，每年投资于圆明园的这个维修的这经费是10万两白银，是非常非常多的，这只是维修，并不包括它的这个建设。还有呢就是说它的建设时间非常长，我们说圆明园150多年没有中断过，包括像这个清漪园，它是从乾隆14年到乾隆29年，也建设了这个15年，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这种经营，它都不是一般的建设。当然建设的工程有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密集。 西山文化带，拱卫京城的文明之根。大水法是圆明园中的标志性遗址，它西临海晏堂，在长春园南北主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交汇处，是园内最为壮观的欧式喷泉景观。从复原图上看，它的建筑造型为石龛式酷似门洞，下边有一个大型狮子头喷水，形成7层水帘，前下方是椭圆菊花式喷水池，池中心有一只铜梅花鹿，从鹿角喷水8道，两拥有10只铜狗，从口中喷出水柱，直射鹿身，溅起层层浪花，俗称猎狗啄鹿，可见景观壮美奇趣。可惜168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破坏，大水法也遭到灭顶之灾。 已经说到了关于这个圆明园，确实是这个圆明园呢，应该说因为被烧毁了，所以呢更加是激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好奇心。那么圆明园我们现在知道它是有一个这个修复的这个图的哈，这个图是依据什么做出来的呢？ 这些复原图包括这些数字复原，它是根据什么来做的呢？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历史上当时像这个三山五园有皇家 宫廷建筑师样式雷家族，他们当时设计的一些这个图样，包括烫样，烫样就是建筑的模型，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当时画的一些平面图、施工图、各种图档，在国家图书馆和在故宫博物院，然后他都有一些这种图档资料保留到现在。同时呢，还有一些这种宫廷画师画的一些这个园林实景作品，比如说像圆明园四十景，它是当时宫廷画师工笔实录来画下来的这圆明园建筑和山水的这个情况，都是写实的。那个时候没有摄像技术，但大体上工笔实录就是说对当时这个景观的一种真实的记录。此外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遗址的考古发掘，包括遗址的这个测绘，为他们做这个复原图、做这个数字复原提供了依据。同时呢，还有就是说圆明园的这个建筑、圆明园的这个园林，它和这个故宫的建筑、和避暑山庄的建筑、颐和园的建筑，它好多都是这个相 类似的地方， 有类似的。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圆明园仿建了这个不少江南地区的园林，比如说这个苏州的这个狮子林啊，南京的这个瞻园，还有这个杭州西湖的实景，在圆明园都有仿建。所以说呢，这些现存的一些实景也是他们这个做复原图的一个依据。就是说现在做出来的复原图都是相对都是很科学的，因为如果说谁要是做的这个资料不充分，他也不会轻易去做，做了也不会得到这个大家的认可。 对，您刚才说到圆明园特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中西合璧，应该也是很引人关注的哈。 对，圆明园说是中西合璧呢，可能是说从一个狭义的概念上来说，主要是针对于圆明园的这个西洋楼景区。我们知道这样，圆明园整体上还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貌的中式园林， 中式皇家园林， 中式皇家园林。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西合璧呢，是特指西洋楼。西洋楼呢被称为东方凡尔赛，它的面积呢只占整个圆明园面积的50%， 很小， 大约2%，就是100多亩，7公顷，7万平方米。它在圆明园的地位呢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就是因为它是西式建筑，是属于石构件，比较好保存，所以呢好多人会有一种感性的这个印象是这样子的。其实它圆明园本质上和颐和园和包括三山五园其他的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这几年呢，这个圆明园的这个考古挖掘也在不断进行当中。关于这个紫壁山房的考古遗址，我还专门应文物局之邀去那个遗址上看过，确实是我觉得考古人员挺不容易的，那个外头那么冷，挖了得有挺长时间的哈。 圆明园的这个占地面积啊，现在这个围墙以内是5300多亩，它的这个建筑面积，就盛时圆明园的建筑面积是21万平方米。我们知道故宫是多少呢？故宫的建筑面积是15万平方米。就是清漪园，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比现在的颐和园的建筑还要多，那个时候只是7万平方米。就是说圆明园的建筑面积是要远超过故宫，也远超过颐和园，这是说的建筑面积。但是从这个它的占地面积上，那就要多得多了。所以就是说这些这个建筑的这个基址，你要想摸清它的这个下面的情况，摸清家底，这个考古工作它是一个必要的工作。它也是你怎么保护这个山形水系，怎么来保护建筑遗址，怎么来做展览展示，怎么来做文化的解读，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近年来呢，就是说不管是从国家层面对圆明园做的规划，还是这个管理机构本身的工作，他们都比较注重于这个考古。像北京市这个文物考古研究所还专门成立的这个圆明园课题组，就像您去看的，他们常驻圆明园，这个一年四季在这个地方进行考古工作。 紫壁山房结果就发现了这是原来的一个码头哈。 紫壁山房是这样的，就是说圆明园它是这个大型的皇家园林，它是皇帝的园林，皇帝呢都是九州四海都要包罗其中的。这个圆明园整个它的这个当时设计的这个格局呢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圆明园一开始是康熙皇帝赐给他的这个皇四子胤禛，是赐给雍正皇帝的赐园。到雍正继位以后呢，他就要扩建圆明园，扩建圆明园就从全国各地找这些这个风水先生。这风水先生呢，尽管有迷信的成分，但是它也有科学的成分在，所以呢就是去对圆明园进行规划设计，进行前期这个风水和环境的这个勘察，很注重利用这个环境学。它呢这个设计呢就是模仿 堪舆学， 对，模仿国家的这个疆域。就比如说九州四海，圆明园我们知道这个前湖地区有九州清堰，有九个岛，摸里的玉贡九州，还有像这个刚刚讲的紫壁山房，它位于整个圆明园的最西北角。 西北角， 它是模仿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疆域，西北高，东南低，这个山体西北，水流东南，它是象征着我们国家最高的这个昆仑山的这个寓意。而且呢，这个紫壁山房的这个位置啊，是属于在圆明园，因为圆明园是平地造园，挖湖堆山，它和颐和园的区别就是什么？它都是人工园林。所以堆的山堆的也不高，但是呢这个紫壁山房这地方的山就是属于整个圆明园最高的， 现在看着也不觉得高呀。 啊，对对对，它最高的就是15米。 哦。 啊，但它是山上呢还有建筑，就堆山是15米、哦 嗯、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西山， 嗯， 然后也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员外的这个京西道。 对，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高大建筑哈，所以15米站上去看。 对，然后也可以看到整个园内的风光，它是风光非常好、 嗯、 而且圆明园的水源呢，您刚刚讲到了这个码头， 嗯， 圆明园的水呢它就是刻意要营造，本来圆明园的入水口是在什么，是在西南方。 哦， 但是呢他要， 那现在怎么在西北方有个码头？ 他要在西北方，就是要把水引到西北，就是要模拟国家疆域。 哦， 山起西北，水流东南，就是从西北、 嗯、 然后往全园各处来流，它就是一种这种刻意的这种设计。 嗯、 所以说这个乾隆皇帝他乘船都能到达紫壁山房这个地方，而且紫壁山房它这个地方不仅有堆山叠石，非常有气势的堆山叠石，而且山上还有好几组建筑，规模也挺大的，体量也挺大的。同时呢这个地方还有喷泉，还有瀑布，乾隆皇帝乘船呢也可以到达这个地方。 现在都只能根据这考古的遗迹来想象了、 啊、有点逆流而上的这种感觉 啊。说完了这个圆明园，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颐和园。说完了这个万园之园，再上这个美丽的颐和园，现在应该说还算是保存的还可以哈、啊，很多这个景观还是能够看得到的，而且这个颐和园里头也有这个三山五园之中的一个山在里头。 对，万寿山。 万寿山在这里啊。 万寿山和这个昆明湖啊，它是搭配的这个非常非常和谐。 嗯，这万寿山可就高多了。 对，像这个山水相依嘛，这是很有感觉的。而且呢、 嗯、 刚才我们讲的大运河文化带，其实大运河文化带从这个昆明湖也能，它是一个这个 重要 的 一个节点， 补水的一个水库。 是。 这个颐和园呢，其实它是一开始它是这个乾隆皇帝是为了给这个母亲重庆皇太后祝寿， 嗯， 而特意建的庆义园，就颐和园的前身。 嗯、 其实，在乾隆皇帝他建完圆明园以后，他曾经写过一篇圆明园记。他在记中曾经这样说道，说圆明园已经是最好的了， 嗯， 就叫我已经不会再舍弃这个园子再重新建其他的园子，也不会这么浪费、 嗯、 但最后呢他反而就这个自食其言，后来又建了这个清漪园。 嗯， 确实是因为什么，他有他自己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我们刚才讲到了他有这个水利上的需求，比如说当时往京城里面供水是从这个地方往大运河里面去补水的， 嗯， 水利方面有需求。当时在三山五园地区，包括在海淀地区，有好多这种京西稻田、 嗯、 京西玉稻，专门是皇家生产，有稻田厂专门皇家来管理，供皇家来食用的京西稻。 嗯， 这个也需要水。同时呢，当时这个三山五园的其他几座园林啊，它都已经建了，比如说在西部香山静怡园，还有这个玉泉山的静明园、 嗯、 东部的这个圆明园和畅春园都有了，偏偏是这个四个园林中间的这个地方它空着，会有点不大好看，从构图上，从他心里的感觉上，所以后来他还是排除了这一些困扰和大臣们的质疑， 嗯， 一意孤行的建了这个静怡园。 嗯，整个这个颐和园它是把江南的园林文化的精华和北方这个都城园林文化融为一体了哈。 对对，其实就是这个三山五园它应该说都是说南北文化的一种交融， 嗯， 包括东西文化的一种交融。我们知道这个圆明园仿建了南方的好多园林，昆明湖呢也模拟这个杭州的这个西湖，圆明园的福海也模拟杭州的西湖，圆明园有西洋楼，那颐和园我们知道有这个大石坊、青砚坊， 嗯， 啊，那也是这个西式的。所以说当时这个从文化上，从景观上，这个皇帝并不是那么闭关锁国，因为当时有好多这个西方的传教士， 嗯， 他都是有具有这个近代科技知识的，然后他们都参与到这个皇家园林的一些这个设计和规划，甚至具体这个施工的这个指导。 嗯，那么就有朋友这个网友金发问了，说为什么那个时候皇帝都喜欢跑到园子里面去理政，那还要紫禁城干什么呢？这得问一下王所长哈。 这和他的这样一种尤其清代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生活特性有关系。 嗯， 少数民族的风俗啊习惯啊，其实呢尤其是在清代来讲，我们刚才张主任讲的，从康熙建这个畅春园开始啊，几代帝王的主要活动其实就基本上就从这个紫禁城呢移到了这个西郊的这些园林。 哦， 这其实很多的重大的这个决策都是在这里发生，而且这里也发生了很多大事件。我们通常说其实一部三山五园史就是半部的一个大清史， 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这个城市副中心，其实我们可以说清代的这个三山五岳这片区域，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京师的一个副中心， 类似于这种当时的生态办公区。 那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儿呢，还是在紫禁城呢？是在园林里还是在紫禁城里呢？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统计哈，就是根据我当时的实录，有这么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统计，就是说在雍正在位期间呢，他平均每年驻园，就是说在圆明园里有210天左右。 嗯， 比方说雍正11年，这一年当中，他有246天呢都是在圆明园里这个度过的，占这个全年天数70%。 嗯， 乾隆皇帝呢，平均每年在这个皇陵园里大概是120几天，相当于这个每年的1/3时间。 嗯，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其实乾隆皇帝这个活动范围是很广的，他比方说我们下江南， 下好几回了， 而且每年还要固定的去这个避暑山庄啊， 嗯， 包括还有东巡呀、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扣除这些时间，其实他也是就是说在紫禁城的时间还是要少于这圆明园。那么嘉庆皇帝平均每年在园里的时间是162天。 嗯， 那么有一个统计就是他每年在紫禁城的时间大概是135天。 嗯， 那么道光皇帝呢，道光皇帝是最多的，道光皇帝平均每年有大概260天的左右的时间是在圆明园里。那么他实际上每年在紫禁城的时间是不到100天的。尤其是这个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是1860年这个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之后，他逃往避暑山庄，那么他之前呢有7年的时间都是在圆明园里，每年的也是超过了200天。 嗯，成为了这个皇帝生活和办公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了哈。 康熙开启了这种居园理政的这种惯例，一直延续到咸丰。就是从政治上来说，前期的畅春园、中期的圆明园和后期的颐和园是这种，是一种有这种 一脉相承的 这个关系。 嗯，所以说这个西山文化带它真的是拥有着庞大的文化脉络，它也是拱卫着北京城，更是北京城的历史之根、文化之魂。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文化带上的北京城》。西山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中国历史而言有着独特的意义，既有东亚古人类发源地的东湖林村文化，也有丰富的寺庙文化，还有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文化。正因为这样，西山成为了近现代文人的诗意栖居地。城市文化范儿明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西山里的近现代名人。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 金福送喜来，紫荆花已开， 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钱没钱回家过年， 家里总有年夜饭。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不知道冥想已经把家还。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没钱回